多比亚传第十章。托比特天天计算着日期，需要多少天前去，多少天回来。但是，当日期满了，他的儿子还未回来时，便说：莫非他在那里被人留住了，或是加贝罗死了，没有人把银子还给他，便忧闷起来。他的妻子雅娜说，我的孩子已死了，已不在人间了。于是哭了起来，哀悼儿子说，儿啊，可苦了我，你是我眼中的光，我竟把你放走了。托比特对他说，妹妹，住声，不要忧虑，他必定平安。他们在那里一定有了什么不凑巧的事，但是与他同去的人是个忠实的人，又是我们的同族。妹妹，你不必为他忧伤，他快回来了。他答说，给我住嘴，别骗我了，我的孩子已经死了。他每天出去向他儿子去的路上四处观望，也不吃饭，太阳落了他才回家，终夜饮泣痛哭，不能入睡。拉古尔是许为自己的女儿所设的14天婚宴日期满了，多比亚便进去对他说，让我回去吧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一定不相信再能见我了。所以岳父，如今我求你让我回去，回到我父亲那里去。我已经给你说了我是怎样离开了他的。但是拉古尔向多比亚说，住下吧，孩子，住在我这里吧，我打发送信的到你父亲托比特那里，把你的消息告诉他。多比亚回答说，不必，还是让我离开这里，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吧。拉古尔睡起来，把多比亚的妻子萨拉交给他，又把他所有的家产、仆人、婢女、牛羊、驴、骆驼、衣服、金钱和家具送给他一半，然后遣送他们平安离去，辞别他说，孩子，祝你平安，祝你一路平安，愿天上的大主降福你和你的妻子萨拉，希望我未死之前能看见你们的子女。又对他的女儿萨拉说，你到你公公的家去，要孝顺你的公婆，因为从今以后他们便是你的父母，就如他们生了你一般。女儿，你平安去吧，盼望我活着的时候常能听到你的好消息。他遂口亲了他们，送他们离去。厄德纳又向多比亚说，亲爱的孩子和兄弟，愿上主护送你回去，巴不得我生时在未死之前能看见你和我女儿萨拉的子女，好使我在上主面前得到慰藉。我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，你一生不要使她难受。孩子，平安去吧，从今以后我是你的母亲，萨拉是你的妹妹，盼望我们一生一世都一样顺利才好。他口亲了他们二人，便送他们平安离去。多比亚便平安喜欢的赞美着使他一路顺遂的天地的主宰、万有的君王，离开了拉古尔。他也祝福拉古尔和他的妻子厄德纳说，愿上主赐我一生能幸福地孝敬你们。